希望，无希望。万顷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万恩是对付夜光，万夫姐妹多爹哥，只有一秋香。想自己太远啊娘，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